喺叱咤乐坛嘅叱咤不忘第一次咧，咁啊12月4个礼拜咧，咁揾唔同嘅单位，咁就一齐分享翻睇翻佢哋第一次上叱咤台嘅表现嘅，有周国贤啦 ，Sea All Star 啦 ，Super Girls 啦，同埋我话啊要揾一位女歌手，咁我都啊谂下佢肯唔肯做呢个访问咧，咁我就胆粗粗问下，点知又真系佢肯，又请谢安琪， 讲到肯唔肯咁咧？ 咁你嘅优越咁紧啊嘛，我唔知打唔打搞你好嘛？ 我而家俾人禁闭咗噶啦嘛，我攞到 permit 啦今日。 多谢，我哋今日咧就一齐回顾翻谢安琪第一次上叱咤台嘅得奖片段，你仲有冇印象系边一年咧？ 好恐怖喎，真系第一次上叱咤台啊！咪新人嗰年咯， 就系啦。 新人嗰年，阿罗阿尖喺台上面嘅。我仲记得我上到台呢，我真係乜嘢都唔记得㗎，即係好想多谢一啲人，跟住呢就哎呀死我唔记得咁样，然后我就后咪临咪乱咁讲咗好不负责任，我系人都多谢咁，类似係咁样讲咗啲好废嘅嘢咁。 造型方面有冇印象呢？ 死啦即刻啊，我知好似有啲波点元素嘅，我其实一出道呢就好想穿小鳳姐那些波點衣服，但是當然以資歷的問題，我不可以穿波點裙住，好像穿了一條波點褲樣的，有一點點不是，那套衣服好像我特地做的蛤、啊、 是什麼，我看好像是買回來成衣、 啊、找人幫我整了一些東西，不是他本來是成衣來的，他幫我加了少少手作仔樣咯，做一條波點褲，好像又加了一條不知軍綠色的邊還是怎樣，少少零零，你覺得頒獎禮都會有少少東西閃一下的，這樣是這麼上下，白色恤衫，好像是白色恤衫。 另外又記不記得自己拎什麼顏色的獎座呢？ 我知道女新人的铜奖 是啦，当年是仲分男女组合的嘛，即是已经捞匀晒得三个啦， 好捞啲啊，我哋都 好捞啲，同埋嗰时你同张艺聪系大家都铜奖 的嘛，是啊，门当户对的，我哋对返的， 十年前已经是啦， 嗰陣时都好开心的，就真的，因为叱咤当年金银铜就是卫兰，跟住阿肥姿同埋我啦，咁我哋三个其实系一路全年都好多机会，大家乜嘢新人节目都系咁样困下，好开心。其实边个攞都开心噶， 因为之后四小强啦，仲有 系咯， 好多 show 啊嗰啲， 系咯，好多回忆啊。 我哋就一齐重温呢一个片段， 好恐怖啊！ 叱咤乐坛新人军女歌手铜奖。 你是你的头， 你都是两个几闪， 将他们自己的名字， 他们两个都好闪啊， 的舞台有这么耐得这么耐，请你好好享受谢安琪。 哎呀这么无管动啊， 知识分子，我歌故我在，臭男人开卷快乐， 是啊，白恤衫啊，同埋呢个波点，哎呀不是波点裤，是波点褛添啊， 最后裤啊 哎呀好癫啊，就是这两条东西啊，他们帮我加上去的， 多谢晒、 yeah. 我不会喊的 哇这个牙箍哇好好啊，作为一个新人都有人鼓掌支持， 多谢商台， 但当时不觉得嘛，当时不记得， 知的真的 周围发生什么事，有什么声音， 多谢感谢神给我生命里面有音乐啦，多谢我爸爸妈妈给我做一个他认为最稳笨最高风险低回报的职业，多谢妈咪，多谢我监制周博言 要想的， 多谢周博言，多谢我、公司 Bang Bang Music， 多谢、Apex、忘记了其余那些、 其实应该想多谢啲同事的开始、 多谢阿罗、阿詹、阿苏、阿礼、谢世嘉， 其实有没有想我要讲什么 好了之后 得噶啦 ，DJ 冇噶，真系唔知道啊！ 喂， 啲人呆，近个样， 全部人都多谢，多谢你哋，多谢张继聪。 哎呀，原来我有多

系啊，你知唔知啊？呢、這个即系呢个咁样嘅感觉嘅自己咧，真系可一不可再啊！即系嗰种不知所措啊，拿手唔成势啊，跟住即系呢个奖项，你连行嗰个楼梯都脚软啊咁。其实好多回忆噶，即系而家你唔系得戚，即系你觉得啊，我试过啦，我攞过奖啦，咁上台，其实真系会淡定咗噶，即系你会行紧嗰条路嗰时候已经谂紧啊，我要讲咩咧，同埋有边几个咪千祈唔好漏咗咧，即系你会有一啲嘢揸拿嘅，同当年你真系一张白纸咁样走上个台，我就系得咁多，我就系得咁多，我俾晒你睇，我系咁款嘅，咁样系唔同噶。 系咪每年咧？在那段小小的路程上台那几级楼梯或者斜路的时候，是不是 很难行？还有成日整到楼梯呢的形状呢很 organic 的嘛，你们成日都怪楼梯或者特别阔啊，很难行的。 是不是那时候就上去的时候就已经想定啊，即可能这年里面做过什么就多谢返那些人啦，帮过你可能写歌或者演唱会上面合作过的人。那时候就是一个短短的 flashback， 就令到自己那下很感动啊，塌了。 是啊，还有你越做嘢做得耐咧，其实有啲人佢未必同你呢一只歌直接有关系，但系可能佢喺呢段时间里边有好多原因，佢支持到你啦，或者佢就系有一刻火花 inspire 过你咁样。所以其实你越嚟越多人喺你个心入边咧，你会觉得台上面嘅时间好唔够，唔知做乜嘢。 即系大家讲成五六分钟唱嗰首歌， 我唔知。但系我第一次上台嘅时候，我觉得哇死啦！我唔知讲乜嘢，系一个实体嘅嘢都唔知点讲咁，当然唱片公司记得讲啦咁样，咁系唔同噶。你即系慢慢一路做嘢嘅时候，你有好多人，你真系衷心会去感谢佢哋咯。 攞完新人奖之后咧，好多年都系有得上叱咤台，亦都好感恩嘅呢件事。唔同造型啦，有一年就直头腹大便便咁样驮住一张尖上台啦，咁啊今年冇啦。 如果我再出，好似有惯犯咁。 喂，嗰阵时张尖系咪啊六月出世？ 系啊， 嗰阵时都仲有五个月嘅。 系啦，唔算好大个肚嘅嗰阵时，不过都即系松身衫咁，睇落一个肥嘟嘟咁咯。我仲记得当年我着咗一对黑白丝袜咧，喺台下面望上嚟，以为我冇咗一只脚嘅，唔系冇 单脚企喺， 系一只黑色，一只白色，睇唔到黑色嗰只脚嘅，好古怪嘅，但系好多人记得嘅呢、這个。 咁啊 K 好多年都有攞奖，咁我咧而家第二条重温嘅咧就系喺2008年。咁啊，呢年咧好丰收嘅，立咗好多奖嘅， 丰收一年。 因为 Binary 呢只碟系哇，大家好喜爱啦，净系自尊碟啦，同埋自尊歌曲大奖啦。你知呢啲大嘅奖项系永远都系陈奕迅霸住噶嘛？但你嗰年系打冧咗，咁多年都系 Eason 打到个霸权啊！嗰年系啊，仲有一个笑料添，有啲同事唔知执。啲奖项最后嗰阵时，即系有啲奖项摆错咗，话佢攞咗我个奖翻屋企，话唔放手，系都要攞嗰个奖，跟住又好搞笑嘅。同埋嗰年系有啲唏嘘嘅，就系、是、最后一年嘅四台联班系发生喺嗰一年嘅。 系咩？我冇呢个印象。 系啊， 就是、你喜帖街呢首歌。 街呢首歌系历史上最后一只嘅四台联班歌曲咯。 宣告一大奖，请我们的颁奖嘉宾上台， 就是 用嘴儿祝福你， 是啊， 金晶晶小姐， 他们已经在这里捉紧我的手了， 几难行那些级大级度 Lisa 都觉得好难 Lisa 的脚咁长都好难行， 哪几首歌啦，应该都是这首歌的啦，那不如一起嗌这首歌出来了， 准备了吗？ 李东街 咩咩咩咩咩李东街啊？ 李东街系喜帖街真名嚟噶。 哦， 李东街，谢安琪， 喜帖街。 其实听到啲欢呼声咧，其实大家系认同呢首歌系应该得到至尊大奖嘅。我喊住你。 嗰个时间写埋曲词编监，包括填词嘅黄伟文。作曲、編曲、監製 Eric Kwok， 有冇得人睇翻噶？ 冇啊，我唔敢睇呢啲噶。 点解咧？ 我觉得要六啊几、七啊岁嗰阵时先可以睇噶。其实嗰阵时咧，我咧病完冇几耐咧，好笑，个人咧系 晕晕顿顿， 真系好虚啊！喂，歪文咁瘦嘅， 同一時間我知道你哋有咧，即係要同大家講，咁但係咧，稍等一陣間，因為呢一首歌亦都得到呢一個獎項噶。 2008年度星台聯班音樂大獎歌獎， 幾勁啊！ 最後統計四大主要電視台， 呢個係亞洲國際博覽館嚟嘅，原來 係啊係啊係啊！ 每一年喺嗰度做， 嗰屆係搞 早開噶嘛，五點零開咁。 係啊，開完之後，我仲記得仲可以同阿大同 食嘢 咁樣嘅。 少少謝 賢 要講， 賺 曬 我 先。多謝叱咤903一直以嚟，我用中指勾住呢个奖唔系几好。 好彩，成日都要俾啲分心。 好震啊！呢首 好震噶。 多谢商台一直以嚟好支持我嘅音乐，由一开始到而家都系呢一只歌系一个新嘅组合，新嘅尝试。我好多谢大家仍然系好支持我嘅音乐。我想多谢我嘅公司新日宝同埋 Bang Bang Music。亦都想多謝我的經理人 Sammy Ha 夏森美，我的監製周博賢，更加要多謝呢一隻歌作曲的 Eric， 淡定好多， 係啊， 其實嗰時隔咗兩年兩三年， 三年， 所以好快嗰陣時真係上升啦。 咁多位歌迷，多謝你哋， 好淡定喎，反而。 我知佢即興起歌嘅，已經 係咯，唔係 Eric 同埋Wyman 要講嘅咩？ 搞錯啊！ 嗱，呢個就係咧，呢年裏面咧得到好多好好嘅獎項啦， 加一年真係好難忘。嗰一年其實我自己又爆肺啦，又出咗一隻人生裏面喺好多範疇都係未去過嘅一隻碟咯，即係哇！呢隻碟突然間好似令到好多人又唔識我變咗識我咁樣， 同埋更加定咗一個方向，係自己嗰、那個即係音樂嗰個內容取向，同阿周博賢都即係定咗啊，可能個方向係咁啦。 應該咁講，其實個方向我哋不嬲都定咗係咁，不過咧呢隻碟話俾我哋知係行得通嘅，可以嘅，原來可以嘅，同埋我哋除咗自己玩。可以侵埋其他人一起玩呢一样嘢都得嘅，原来大家都好好想歌曲嘅内容可以贴近生活啲咯，即系唔需要全部都系净系为咗娱乐到大家几分钟咁样，可以系真系讲一条街又得，讲一个社会现象又得，讲一个小市民嘅心态又得咁样。咁呢个碟系好难得噶，因为嗰个碟其实入边啲歌咧。真係都五花八門，乜嘢都有講。 所以大家咪鍾意聽囉。 係啊。 大家有唔同嘅心水選擇啲。 係啊，你話係咪計算定係點啊？我係估唔到囉。當年真係冇計算過，亦都估唔到呢隻碟會去到呢個成績囉。 阿 K 嘅歌曲好多都系关于街市啦，喜帖街得到好多好嘅奖啦。咁今年你都有话啦，第一首《山林道》都大家好支持到你入咗我最喜爱的歌曲五强，加埋我最喜爱的女歌手五强。咁你都话真系要出下声答谢下大家嘅。 系啊，我真系好唔好意思喺呢度咧都要同大家讲咧，其实我休息期间咧，大家真系对我好好，个个都知道我真系全面休息咧。咁其实你都知道年底咧系好多颁奖礼。陆续举行，其实有好多嘅访问啊，好多嘅即系呼吁啊嗰啲，咁甚至乎海外嘅电台啊咁邀请，其实我不嬲年年都会录好多嘅。但系今年咧，大家都好好啊，即系问咗我公司同事就知道哦，好啦好啦，唔打搅佢啦咁样，因为如果录开一个咧，佢好忙啊，成呢几个月咁就唔啦咁样，因为大家唔知道其实。內地咧同埋海外係發生緊好多好多嘅呢啲 風雲榜 好多榜嘅其實，咁所以個個禮拜都有好多。如果個個我都又做電話訪問啊咁樣，其實我真係唔夠休息啊。咁所以今年。我真系全部一概都冇做嘅， 所以我就好多谢谢安琪做呢个访问嘅， 唔係我真心，我都想唔打攪嘅，但係我覺得，咦，不如問一下啦。 但係我都多謝你㗎，即係因為咧，其實我一路都冇做啊。但係咧，去到我第一次知道，哇，原來山林道入咗我最喜愛歌曲五強。咁我自己又打入咗我最喜愛女歌手五強咧，我真係冇諗過。然後我覺得哇唔可以啊，我都好想。真系一路系咁闩门咧，而家开翻少少条罅俾我，多谢大家啦，唔得。 咁你可以自己喺嗰啲 Facebook 啊、Instagram 讲嘅。 咁就系做一个访问去多谢，尤其是你要 feature 啦，即系 feature 翻呢一个特别嘅奖项，我好多感受啊都。 系咯，我见你边睇都少少眼泛泪光。 系啊，其实系噶，因为咧，我觉得我最喜爱啊呢样嘢系可遇不可求嘅，即系。是什麼促成到你會成為了大家的喜愛呢？還 有在這麼多的歌手當中，為什麼要 click 你的名字去投你一票？ 還有個玩法又特別刺激呢，即是其實我最喜愛的歌曲是現場投票的嘛，次次你真的不坐到最後一刻你都不知道，很緊張的，其實真的會即是你估不到的，任何事都估不到，所以啊，知道入了呢，我真的覺得哇又開心，但是同一時間亦都覺得，哎，我今年冇辦法出席添，我冇理由好似成架車咁鏟上嚟個台㗎。 唔介意㗎，嚟啦，開曬路俾你。 咁所以係咯，希望喺呢個訪問多謝大家咯。 阿 K 可能到時咧有一個特別嘅方法呈現嘅，而家仲構思緊諗緊，因為今年我最喜愛啲歌曲嗰個玩法或者投票，或者到時現場都有一個新嘅玩法。 係啊。呢、這個新玩法咧，亦都令到我覺得，因為呢隻歌咧，其實本身對於我公司啊 ，Bang Bang Music 啦，我哋由十年前呢間公司嘅唯一一位歌手啦，一路咁走咗十年，去到山林道呢隻歌，其實係一個小結嚟嘅。對於周博賢、對於夏森美、對於我、對於我哋合作過嘅人，其實都好有意思噶嘛呢隻歌。咁同埋過去十年，其實香港發生咗好多嘢。咁我哋嘅歌其实都一向好想尽量贴近香港发生緊嘅事，咁就更加觉得啊，山林道呢隻歌除咗讲我哋自己嘅小故事，都想可以感动到好多啲人，所以交咗俾 Y 文社囉，即係我哋係我哋呢个小故事就自己喺度自己流泪嘅心里面咁啦，咁但係交俾你就係想可以将呢隻歌发扬光大，同好多香港人共鸣咁样， 令到喺山林道负责泊车嘅歌仔都有共鸣， 系好深感情噶啦。其实我哋而家咁多年， 好啦，咁好好休息，下次见就应该你生 B B 嘅时候喺医院见。 你嚟 睇个身 边，成啊，年啊， 多谢， 拜拜。 昨日是少少斗志，祈求突破满江闯一次，劈下书。开心两字，由无路变串串，慢慢移。要实现当天壮语，沿途活得相当有意义。今天也算为世间贡献，却怕转折处欠励志。妄想这里有天会有树变成路，一醒觉竟已杀出这条路。丛林万里别拦着我，旧时热情又急躁，不安地痛。我只盼这里有天便会树切回路，疏忽了赶快去补，趁还未老。遗落美好枝叶，换到好前途，皆负数。时候不早了，但总算知道。 即刻是即刻打电话来 1872903, 星期一样都是接你入来答啱问题，即刻送给你叱咤飞同埋阿珊娜一秒神水。 青春竞赛浪漫像错过了没后来，吃碗碎身边挚爱留情爱的